恭皇帝。元熙元年春正月，壬辰朔，改元，立琅琊王妃楚氏为皇后，后袍之曾孙也。魏主嗣填于独主。甲午，整宋公玉入朝，晋爵为王。玉辞。癸卯，魏主嗣还平城。庚申，葬安皇帝于修平陵。敕刘道廉司空出镇京口，下将赤奴侯提率部骑二万攻毛德祖于蒲坂，德祖不能御，全军归彭城。二月，宋公玉以德祖为荥阳太守，戍虎牢。下主伯伯征尹氏京兆为祖司，祖司既至，工具过甚。伯伯怒曰：“我以国事征汝，汝乃以非类遇我。汝昔不拜姚兴，今何独拜我？我在，汝犹不以我为帝王；我死，汝曹弄彼，当置我于何地也？”遂杀之。群臣请都长安，伯伯曰：“朕岂不知长安历世帝王之都，卧饶险固，然近人僻远，终不能为无患，为与我风俗略同，土壤临街，自统万距魏境才百余里，朕在长安，统万必危；若在统万，魏必不敢济河而西。诸卿是未见此耳？”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乃于长安至南台，以贺连圭领大将军、雍州牧、录南台尚书事。伯伯还统万，大赦，改元真兴。伯伯性骄虐，视民如草芥，常居城上，置弓箭于侧，有所嫌愤，首自杀之。群臣武士者凿其目，笑者掘其唇，见者先截其舌而后斩之。初，司马楚之奉其父荣妻之丧归建康，会宋公称诸简宋氏之有才望者，楚之叔父宣妻兄真之皆死，楚之亡逆竟陵蛮中，乃从祖修之自江陵奔秦。楚之亡之如影间，聚众以谋复仇。楚之少有英气，能折节下士，有众万余，屯聚长社。御史刺客穆谦往刺之，楚之待谦甚厚，谦欲发，未得见，乃夜称疾，知楚之必往问疾，因欲刺之。楚之果自积汤药往视疾，情意秦堵，谦不忍发，乃出匕首于席下，以状告之曰：“将军身为刘裕所忌，愿勿轻率，以自保全。”遂委身视之，谓之防卫。王镇恶之死也，沈田子杀其兄弟七人，为帝康得免，逃救宋公玉于彭城。玉以为相国，行参军。康求还洛阳世母，会长安不守。康纠合关中喜民，得百许人。 驱率侨户700余家，共保金庸城，使宗室躲逃亡在河南。有司马文荣者，率乞活1000余户屯金庸城南。又有司马道公，自东原率3000人屯城西。司马顺明率5000人屯凌云台。司马楚之屯博古坞。为河内镇将余力低游记在邙山上，攻逼交至，康坚守6旬，欲以康为河东太守，遣兵救之。平等皆散走，康劝客农桑，百姓甚亲睐之。司马顺明、司马道公及平阳太守薛辩皆降于魏。魏以辩为河东太守，以据下人。夏4月，秦征西将军孔子率骑5000讨突遇浑密地于若水南，大破之。密地率其众6000降于秦，拜若水护军。庚辰，魏主祀有事于东庙，祝祭者数百国。辛巳，南巡至雁门。5月庚寅朔，魏主祀关于于雷水，己亥还平城。梁公新用刑过严，有好治公事。从事中郎张显上书以为，梁土三分，事不知久，兼并之本在于务农，怀远之略莫如宽简。仅入岁以来，阴阳失序，风雨乖和，是以简善彻玄，侧身修道，而更繁行峻法，善著不止，待非所以至兴隆也。昔文王以百里而兴，二世以四海而灭，前车之轨，得失昭然。太祖以神圣之字为西夏所推，左取九泉，右开西域，殿下不能成奉一致，混一良土，谋宗张后，将何以下见先王乎？居渠蒙逊，狐疑之节，内修政事，外理英贤，攻战之际，身军士卒，百姓怀之，乐为之用。臣为殿下，非但不能平舔蒙逊，亦惧蒙逊方为社稷之忧。心懒之，不悦。主簿樊称上书谏曰：“天之子爱人主，殷勤至矣，故政之不修，下灾异以戒告之。改者虽危必昌，不改者虽安必亡。”元年3月癸卯，敦煌迁德堂县。8月，孝谷地裂。2年元日，昏雾四色。4月，日赤无光，二旬乃复。11月，湖上南门。今兹春夏，地贫五镇。6月，陨星于健康。臣虽学不积谷，行年50又9，请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闻见，不复能远论书传之事也。乃者咸安之初，西平地裂，胡入天光殿前，俄而秦师掩至，都城不守。梁西即为凉州，不服百姓，专为聚敛。建元19年，孤臧南门崩，陨石于咸玉堂。 明年为吕光所杀。段业称至此方，三年之中地震50余所，继而先王龙兴于瓜州，蒙逊篡势于张掖，此皆目前之城市殿下所明之也。孝谷先王鸿渐之地，谦德极尊之势，基县地裂，大凶之争也。日者太阳之经，中国之象，赤而无光，中国将衰。晏曰：野兽入家，主人将去，胡上南门，以变异之大者也。今蛮夷易盛，中国易危，愿殿下即罢公事之意，指油田之余，严礼英俊，爱养百姓，以应天变，防未然。心不从。秋七月，宋公玉始受禁爵之命。八月，一镇寿阳，以度支尚书刘怀慎为都淮北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镇彭城。辛未，魏主祀东巡，甲申，还平城。九月，宋王玉自解扬州牧。秦左卫将军匹达等将兵讨彭立和于强川，大破之。立和单骑奔求池，获其妻子，徙羌豪3000户于扶罕，强川羌30000余户皆安堵如故。冬十月，以尚书右仆射王松寿为益州刺史，镇强川。宋王玉以河南萧条，已有徙司州刺史义真为扬州刺史，镇石头。萧太妃谓玉曰：道连汝布衣兄弟，宜用为扬州。玉曰：既奴与道连其有所惜，扬州根本所寄，事物至多，非道连所了。太妃曰：道连年初50，岂不如汝10岁儿也？玉曰：义真虽为刺史，事无大小，悉由继奴。道连年长，不亲其事，于听望不足。太妃乃无言。道连性愚鄙而贪纵，故欲不肯用。11月丁亥朔，日有食之。12月癸亥，魏主祀西巡至云中，从君子津西渡河，大猎于薛林山。辛卯，宋王玉加书礼，晋王太妃为太后，世子为太子。